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53集。云建威把卡片放回盒子收好，对于齐峰拜托的事情，他当然会认真完成。虽然上色对于云建威来说确实苦手，学画画并非他的主要任务，到现在他也只是会比较基础的速写，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。云建威没把这点小困难放在心上，一心盼着明天去游乐园玩。齐峰把他们送到酒店后就回去了，他还有作业要完成，今晚回学校，明天上午再来找他们。来绅士玩两天，云建威就让他爸给他带了五套衣服，睡衣一套，游乐园游玩上午一套，下午一套，去他哥学校玩一套，其余休闲时间一套，以及配套的帽子、包、袜子和鞋。云红洲在家里的衣帽间按照儿子的指示找装备，找得头大无比，还不能拿错，不然就要被儿子叨叨。周末两天绅士天气正晴好，云建威穿一身短袖衬衫，搭条亮色的小领带，格子短裤，适合走路的软皮鞋，背一个今年大妈妈给他买的迪芬尼限量背包，和他爸坐在酒店餐厅吃自助早餐。游乐园9:30开园，10:00可以进游乐区。父子俩本身想吃完再慢慢晃去游乐园排队，边排边等齐峰过来，谁知刚端着餐盘坐下，齐峰的电话打过来，人已经到了酒店门口。这会儿才8:00，云建威跑出去把他哥领进来坐下。云红洲都吃惊， 阿峰怎么来这么早啊？ 啊，怕你们等久了。 云建威把自己的相机也带来了，他今天不仅要玩，还要留下和他哥的留影纪念，这样两人分开两地的时候，自己也能拿着照片想他哥。云建威喜欢玩刺激的，越刺激越要玩，他拉着齐峰坐大转盘，转得一脑门头发乱飞，刚下来就兴奋地要去排队坐下一个。他走下台阶，看到不远处两个女孩在和他爸说话。云红洲没有像平时穿正装，只很随意地穿着宽大的短袖和短裤，踩一双人字拖，脖子上还挂着云建威的相机，提两袋纪念品和云建威的背包，袋子里装着一个布偶，一手还拿着齐峰给云建威买的气球，看起来像云建威的一个大哥哥。云建威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，提起嗓门： 爸。 云红洲抬起头，笑着朝他俩挥手，女孩们转过头看见他们，朝云红洲鞠个躬，挽着手一溜烟跑了。云建威到他爸面前： 你们聊什么呢？ 那两个小孩不认识路，问我，我也不认识。 云红洲把背包递给云建威： 玩累了，哎，要不坐着歇会儿，吃点东西。 云建威心里哼哼，心想旁边那么多工作人员，为什么偏偏就问你一个游客？小心思不要太昭然若揭。追他爸的人多，这些年云建威都见过不少，还有很多给他爸张罗相亲的。云建威不能理解他爸一离异带娃的大男人，成天忙得脚不沾地，隔三差五还出差不着家，这都有人上赶着要给他做后妈。纪念品店里，云建威戴着顶小熊耳朵，手里拿着齐峰给他买的水果奶油甜饼，边吃边从货架上拿起一对钥匙扣，一对不同颜色的新款太空小熊钥匙扣，一个粉色，一个粉蓝色。云建威给齐峰看钥匙扣： 哥哥，我想买这两个，我们俩一人一个好不好？ 好。 齐峰边说边顺手拿纸给他擦嘴角的奶油， 云剑为恶作剧兴起，把粉色的给齐风。 哥，你用粉色的吧，我喜欢蓝色。 齐风淡定收下钥匙扣。 啊，可以。 你怎么都不抗议啊？我还等着你抗议，然后硬塞给你呢。 粉色也挺好看的。 哎呀，哎，怎么不给爸爸也买一个呢？ 云剑威随手拿了个黑色的给云红洲，他特意把齐风的钥匙串拿出来，把粉色的太空小熊扣上去，拎起来左右看看，十分满意。三人坐在咖啡馆里暂时休息乘凉，云红洲与齐风闲聊。 听你爸妈说你已经开始赚钱了。 哦，没有，只是拿奖学金，跟着老师做项目的话也有钱，但不多。 攒一攒，往后卡上的钱就慢慢变多了，后期还可以考虑理财。 哦，我不懂这些，平时我不大消费，卡里的钱都放着没动。 哥哥可以把卡给我，我帮你理财，我对赚钱很感兴趣的。 不是要好好念书的吗？ 不影响，拿卡直接找你的银行私人助理，让他们弄就行了。 行。 齐峰从书包里翻出自己的银行卡，想都不想就递给云建威。云洪洲赶紧把他拦住，哭笑不得。 哎，你弟才多大，别胡闹，改天你什么时候回临安，叔带你去趟银行就行。银行卡也敢找你哥要啊，真就仗着你哥脾气好。 哎，我哥这是对我充分的信任。 云建威得意拉着他哥走了，出去接着玩。三人在游乐园里待了一天，晚上云建威回了酒店还精神得很，洗完澡坐在床上一张张翻相机里的照片。他爸给他和齐峰拍了不少照片，除了云建威指定的场景外，云洪洲还无师自通地抓拍了他们兄弟俩的许多照片。云建威趴在床上看得眼睛放亮，心想， 哥实在太帅了，怎么什么角度都这么好看，我们两个站在一起就两个字，般配。 云洪洲莫名其妙地看着自家傻儿子抱着相机嘿嘿笑，摇摇头进浴室洗澡。第二天云洪洲把儿子送到齐峰学校门口，他与在绅士的朋友有约，约好下午来接他。齐峰上大学后买了辆自行车，骑车载着云建威往学校的图书馆去，天太热，他弟一点不精神，最好不要让人在室外待太久。云建威今天又换了套衣服，他戴顶鸭舌帽，坐在车后座搂着他哥的腰，提高声音问， 哥，你的车后座有没有载过女孩子？ 没有。 云建威满意了，抱着他哥的腰开心蹭蹭。到图书馆后，齐峰领着云建威进去，在一楼开放区给他买了杯果汁，再带人去二楼的阅读区。 S 大的图书馆一大半都没有严格限制出入要求，管理员让云建威出示自己学校的学生卡再登个记就放人进去了。馆里几乎坐满了人，所有人都在埋头写字翻书或用电脑，偶尔有人小声交谈。齐峰逛了一大圈，终于正巧碰上两个学生收拾东西离开，正好两人坐的是小圆桌。